删掉那是我说不出口的爱。 Baby， 直到我身边的闹铃响起，我才明白原来你在不在。 Yeah， 时间像是最锋利的武器，让我的大脑系统自动崩坏。我不要爱情的毒药，我该如何平静内心的浮躁。 Yeah， Goodbye， 大不了就是一个人孤单。我才不要为你心乱如麻。我早已琐碎因为不早。从此我的世界不再有你出现，从此我不需要跟谁抱歉。你可以无限期待对我操练，让我骗自己吧，解不开的密码。 我需要你 baby where you at。 还是你会先来点再斟酌，小心让我早不出人，我不再需要对我自己说。快冷却的气氛，房间残留的余温，别担心怎么一个 baby。 爱情的我不是我已无法忍受，没有人在追究，请你也就别挽救。 睡新人，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，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。空中不夜城 ，DJ 麦同学回归日播。FM97.4 空中不夜城，空中不夜城。求而不得，爱而无果，或许是人生的常态。于是我们变得犹豫，变得懦弱。多少次，即便是心中爱意汹涌，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云淡风轻。 芙蓉枕三月雨纷纷，四月绣花针，羽毛扇遥指千军阵，金缎在几寸，看铁马踏冰河，似相逢韶华红尘千盏灯，山水一程，风雪飞一程，空竹枕五月花叶深，六月杏花村，红酥说青丝万千根，姻缘多一分，等侧颜照孤云暮，淡然同赠门城牧笛声，一人一门问君的归程。君可见刺绣每一针，有人为你等，君可见牡丹开一生，有人为你等，江河入海奔，换为谁尘，明月照不清离别人。君可见刺绣有一针，有人为你等，君可见下一句分，有人为你等，翠竹寂寞恨，说话不成，情真意切说不尽，愿人成。此生笑傲风月手如刀，醉山楼泪湿玉枕，暮暮摇头照，独

逃不了的折磨，当真实相信说出口，以后十年你就不唱情歌，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，甘下眉头又上心头，我好想再暖和一首，天上谁历历练，他微笑他捧花都看不见，我只听着你从前永远生长的誓言， 在沉淀过冬天，将眼睛冬眠，感觉将带幸福越走越远，有时不愿让一点，最后却失去一切， 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断丝连，有没有一条线能否扯散的缘，独唱情歌最苦涩，逃不了的折磨，能深思相许说出口，别后十年依旧不唱情歌，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，眼下眉头又上心头，我好想再暖和一首，独唱情歌最苦涩，逃不了的折磨，但相思相许说出口，以后十年依旧，独唱情歌最苦涩，关不住的离愁，敢下眉头又上心头，想再暖和一首， 机会见面，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，然后开启心动模式。我是麦麦，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。 Try again. 开心遇见你， 愿意和上眼才能美梦无边，别让回去怒拉从前，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，何妨此花瓶中明天，谁带我寻获幸福的魔，却自己迷中困锁，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，心无始末顽强，